大面子啊！好耐都冇见过谢安琪啦，佢唔上我哋呢啲节目噶嘛？之前 你睇下出边 一嚟已经，一嚟已经 系好似喺口水嘅时候都之后都冇呢、這个节目冇上过嚟，完全 因为夜啊嘛， 完全当晚喺笑气部 一次 有上过嘅， 咁应该系以 蒲永权、张伟兵嗰啲喎， 第一代啊， 边有啊？蒲永权、张伟兵嗰啲有咩？ 张 伟 兵 嗰啲， 第一代咯。 我哋唔好讲嗰啲嘢。 OK OK， 不如我哋唔好讲嗰啲。 好啦，你 只讲。 好啦，咁啊，而家有唱片公司喎，自己嘅喎。 咁而家啲人点嗌你啊？ 咁犀利嘅。 而家叫我社长咯。 社长，咦？ 社长点？ 社长，咦？几咩？几日本喎？社长又唔系老板我。系咯，用社长呢、這个 社长好似几好啊，即系有一种 忠诚啲系咪？ 有一种好似真系 leader 嘅感觉啊嘛， 系咯， 但系又好似冇嗰啲老板嘅一个老板嗰啲咧，即系嗰啲咁样，好似几好。 点解你而家上我哋啲节目嘅？ 哇！ 天子知道，唔系，而家就可以即系自己决定去做啲咩咯。咁你都系想要呢个自由度啫。 唔系，我就系为咗上嚟节目，而家开间公司咯。 哦，所以就冇签 View TV 系嘛？系咪冇签 View TV 啊？ 喂 呀， 好尖 锐 嘅咁，我哋 冇签 View TV。 之前话佢签 View TV 嘅咩？做咩事啊？ 喂，我都传闻嘅，又话签咪古生， 古生冇听过呢个， 我反而听到。 你做咩爆啲内幕出嚟啊？ 有边个唔签古生？个个都签古生噶， 系全 你冇啫嘛？ 冇叫啊， 冇叫， 叫我唔即刻签啊？ 冇打俾你咩？ 代晒笔噶啦，日日。 要你加入咩嗰度多见面啊嘛，你又懒懒闲，我要讲真话。 我衰真系加入一个协会咁样， 咪咯。 咁最后就真系决定，都唔知系咪最后，都系啦，系嘛。而家呢个新方向就系自己开公司， 系啊。 酝酿咗几耐啊？其实系十六年嚟都酝酿紧啦，定系十六年前酝酿紧啦？ 我出世之前已经酝酿咗噶啦，我就系为咗呢一日。 都好金喎，其实系咪？ 唔好接 啊！咪要揾，咪揾师傅啊！揾师傅改咗个公司名先啊！ 个公司名我自己改噶，我就系师傅。你可以叫我师傅。 顺其自然系列都系 个系啊，自己试下咯，率性啲咯，而家系头先我同豪子先讲完，我想放飞自我。我哋唔再 开呢个发型嘅 系啊，我哋唔想再受发型嘅束缚。 系啊，冇错冇错。 系啊，想唔梳头咁样出嚟咯。 即系之前太多束缚啊嘛，觉得自己食到你个发型好鬼麻烦啊！我话而家留长头发唔理佢啦。 我觉得 你 讨 论过 发型嘅问题， 系啊， 就悟出咗一个人生嘅道理出嚟。 系啊，好好啊， 同呢个自造公司系好似一脉相承。 冇错冇错， 成件事系 放飞自我都系最紧要。 系咯。咁即係我諗而家嗰個循環就係咁樣啦，有啲就即係自己做下就覺得哎呀真係都理唔到咁多，不如就簽間唱片公司。有啲就哎唱簽咗好耐唱片公司，不如自己做下啦咁樣。即係我諗係咁樣囉，咁而家就有一個新嘅方向。 咁先有趣㗎嘛。 係囉。 鍾意咁又得咁又得。 其實你咩都試過㗎啦嘛，可唔可以咁講啊？即係小公司 係 國際公司 係啦， 跟住就超越咗一般形容嘅公司添。 係咪？ 咩叫一般形容啊，大佬？ 即系佢而家唔系本地，唔系本地，唔系国 籍，系啊， 新派啲，新派啲嘅咁样。而家就自己咁样。咁而家自己有冇界定自己公司系间咩公司咧？即系阿卢而家迟啲要形容翻你呢个阶段系咩公司咧？ 好浅白咯，我哋咪就系， 即系简单就系谢安琪音乐嘅公司， 直白啲咯。哦，系啊， 系咪打破个常规噶啦？谂住即系通常唱片公司就譬如签咗你嗱。今年呢就帮你出两张唱片啦，咁嚟緊呢就 book 红馆啦，帮你呢就再打埋大中华区，通常都係咁 样。好有计划咁样。 我哋都听唔少㗎啦。 真係㗎？唔 係我哋身上乜嘢。 係听人哋啫。 你都计划咗好多年。 咁你开咗呢间公司，咁有啲咩即第一样嘢即刻好想做㗎嗰陣时係。即派歌先。 开呢间公司之后咪就係做自己啲歌先囉。係啊，边諗到咁多啊。 一个人做远啲嘅嘢， 一个人做咁多样嘢好忙啊！你知唔知啊？其实真系好忙啊！ 唔系，我谂你都即刻埋咗一啲班底先噶，系嘛？ 呢个系第一个问题啊！即系我做音乐，我想点样做音乐，我都问咗好多人意见嘅。 咁梗係音樂上嘅朋友好多啦，同埋其實我本來想 hea 一陣㗎嘛，係呀，即係一完咗一個合約點解唔 hea 一陣先， 係 應該 hea 一陣㗎嘛，即係嗰個劇情都應該係、跟住就係喺即係點解 即刻又做呢，點解又 都唔係即刻嘅，嗰時我係即係大約一月到啦，咁好似大家知道啊，你好似完咗个合约咯，咁、样咯，有啲即系开始唔知边度泄漏一啲消息咯，我都唔知点样。咁之后开始收到好多人嘅即系关心，系啊，关心咁咯。跟住就唔同嘅途径咁样就问下我你点啊，点啊咁样。即系有冇啲咩谂法啊？ 机会啊，或者 点 样 咁样， 或者帮到手啊？ 其实几开心喎，即系我觉得原来我咁样即系呢个消息传出之后咧，收到。大家嗰個期待啊，即係覺得啊，期待同你合作啊，諗下諗下咁樣，咁係令到我覺得好有衝勁咯。 係， 但係人哋咪唔開心咯。而家理唔理佢哋？ 都唔係㗎，咁我可以用我公司嘅名義同佢哋合作㗎。 啱， 係啊，係啊，梗係啦。 但見到你今次即係呢個頭炮啦，都係自己主理多。 係啊， 因為都有好多係咪儲埋，可能都。近呢几年都系啊，不如想做呢啲嘢，咁不如一次过，而家自己可以揸住就做翻咁。 唔系有几个原因嘅，第一就系、是、我觉得以前做音乐嘅时候咧，我普遍嚟讲都系有一啲意念先啦，跟住就揾最适合嘅人一起做啦，咁样通常都经历呢个过程咁，唱片公司又会有佢嘅意见啊，跟住监制又会好多意见啊，咁我又好幸运啦，我其实同过好多啲必胜组合。一齐合作过，即系所以我其实好好彩，我都有几多流行度几高嘅作品嘛，之前都试过啦。咁然后觉得如果当你有一啲意念想发放嘅时候，咦，反而我冇试过系自己去表达， 好似系你讲 啊，即系我写曲有写过啦，词有写过，监制自己嘅歌有试过，有好多嘢系未试咁一齐做嘅，冇试过。咁有都惊嘅，即系觉得。咁你冇试过，即系你唔系专业啦，或者你唔系专长啦。如果系你一早做咗啦，咁要抛开呢啲顾虑咯。即系我会觉得，原来即系你中意做啲乜嘢，或者你真心去做咧，唔好咁将嗰样嘢摆喺个结果度或者目标啊。即系唔好谂呢件事系哦，我做呢件事咧，我就 系 为咗乜咁样嘅。 系 可以纯粹啲咯。 系， 我真系有嘢有啲感情想。同大家分享咁样，咁我就做咯，做咗先咯。 反而几舒服咁样系嘛？ 其实 好多计划系嘛？啲可能啲计划未必系你自己即系自己 plan 出嚟嘅，可能系其他人帮你去计划设定咗系咁样咁样咁样。 都系噶。 年尾又要咁样咁样咁样。 即系我 下年又咁样咁样咁样。系咯， 谂唔到咁多嘢噶。其实我而家都唔会谂好多嘢嘅。即系谂到想点样做一首歌就做咯。同埋咧，我觉得乐坛而家好有趣嘛。而家系即系好大型咁样做一件事，又有人做啦，跟住真系好细型，乜都自己做晒。 系啊， 佢唔代表悭噶，但我想我一个人乜都做晒，又有啦。咁但系大家唔同方法去做咧，都有方法去令到乐迷听到你嘅歌，同埋成绩都好好啊，即 系 回响都好大啊。 系。 咁我又觉得，哇！呢啲都系令到我几鼓励咗我，调翻转鼓励翻我咯。我觉得，咦？咁我。都有我自己做音乐嘅经验啊！ 不过我都谂你都算系即系第一批喺香港算系好细嘅公司，但系做到好大嘅歌手嚟嘅，我觉得系 第一代 系嘛，算系第一代嘅。你系第一代嘅时候，你都系好细嘅公司啊，两三个人嘅啫嘛， 系得我一个歌手啫， 系得你一个歌手咁样噶嘛。咁你嗰阵时未兴嘅，全部都系大啲嘅唱片公司 啊，系啊系啊系啊，你讲起都系 嘅，系啦。咁啊，当细嗰啲公司攞奖啦，甚至乎而家嗰啲一人公司攞奖嘅时候咧，大大声讲噶嘛，楼下啲观众大大力拍掌噶嘛，嗰啲国际公司嗰啲就 好似老凤、哦， 老凤即系老凤啦，系啦，你实有噶啦咁样啲，跟住个热潮就系即系好似扭转咗咁样，所以变咗而家谢安琪就可以，咦？你公司叫咩名？ 我个公司叫浅白本部， 浅白本部 系啦， 哦，系啦，咁可以大大声咁样讲出嚟， 多谢， 系啊，多谢我一个人嘅啫，间公司浅白本部咁样，咁啊，自己系咪都即刻埋咗个班底，系要齐啲咩人脚啊？嗰啲人手又要几多啊？咁样，跟住去湾仔度攞嗰个商业登记系咪？ 系喎，真系啊， 冇错， 真系啊， 系咪一定要老细去？我都唔记得咗。 唔系，可以 搵人去都得嘅咩？ 翻翻去咯。系啊，我同事咯。 哦，签名个原子印就麻烦啲咯，旺角 系 啦，通常咁样， 或者观塘广场嗰度做， 系啊， 卖咗啲工作人员嘅班底。 其实最初都系得我同花花两个人， 系 系啊，跟住有而家我哋多咗一位同事负责宣传咁样咯，咁然后到真系发歌嘅时候咧，我哋又多咗一位同事系即系帮我哋手，即系派碟啊，或者嗰啲即系各样我哋冇咁熟悉嘅工作啊，咁样咯。 本来系咪真系谂住少啲人手，但系其实做做下， 做下又系咁多，都唔系，都系得咁多咋。 会唔会 系 有 眼见咁多？ 真系有少少翻翻去最开头，你啱啱出道嗰时嗰个感觉啊， 同埋嗰种开心都似啊。 系咯， 即系我出道嗰种开心系因为唔识，就乜嘢都觉得好有趣啊嘛，即系。因为你唔识咧，你都冇一个准则咧，你就乜嘢都觉得 冇所谓啊，试下啦。 原来咁噶，咁系咁咁啦，咁即系乜嘢都够胆讲啦，够胆同公司讲啦，亦都够胆自己即系乜都试下咯，即系系几得意噶，好乜嘢都开心咯。 系咪就系初心啊？呢个 哇， 系咯，即系翻到最原始嘅时候。嗰、那个谢安琪咁 啊， 所以你听到你首歌上榜系个感觉又唔同咗，系咪？ 系啊，你知唔知我最近喊咗好多次啊？真系 啊，我都唔知道原来我即系原来会咁，即系我估计唔到啊、嗯！我觉得都派咗歌咁多次啦、嗯，原来真系第一次，譬如即系歌第一次摆喺即系首播啦，咁、嗯、一听。嗰陣時，喂，我自己好想匿埋啊，因為啲同事一齊坐喺隔離噶嘛。跟住好在我有一個同事，佢真係佢喊到湯豬咁樣，所以我先係我先釋放咯，我先覺得哦，原來唔係我唔係最差嗰、那個，即係唔係我唔係最渣嗰、那個，我真係喊喎。跟住到可能隻歌第一次聽到報榜啦、哇！你知唔知我嗰日好搞笑？我係。我揸緊車嘅，其實嗰個時間咧，我應該係落咗車嘅，但我落唔到車，個原因咧係因為我俾前後兩架車塞住咗，我拍得太貼啦，因為我曾經見過咧有啲報道話啲歌手拍車好渣啦，咁啊影過好多歌手拍車，就話有一啲歌手拍到咧係有條罅可以拍埋電單車咁啊，就恥笑嘅。咁自此我個人生目標就係我拍車要拍得夠貼。先可以出嚟 左边嗰啲位最难拍嗰啲， 跟住我就拍到真系好贴啦。咁然后咧，我后边同前面嘅车又同我都一样好贴，唔知佢个目标系咪都系咁。跟住到我攞车嗰阵时咧，唉，真系 攞唔到噶啦。 系啊，我都喂咁，咦咁样啊？咁我坐喺度听下歌先啦。咁，因为咧我听报榜嗰时候我落一落车嘅咋，我最初咧就系一开始就 miss 咗后边啦咁样，咁我就觉得自己哦咁可能我今个礼拜都有机会，但系可能系已经过咗啦咁样，咁所以就觉得 OK 我落车先咁啊，跟住翻上嚟突然间听到你报榜，哇好激动哦，你知唔知？我真系觉得哇唔知点样反应，跟住 send 咗俾好多朋友咯，即系将我影住个 mon， 我冇 send 俾你我自己。 有。 系啊，跟住影住我个 mon 啦，即系记录嗰一刻啦。跟住我就收到啲朋友，喂，你个 mon 好污糟，好多尘， 好多 尘。系啊，咁系咁样咯，即系突然间我又好似重拾翻以前派歌嗰种，咁乜嘢都好开心咯。 咁歌手同老板嘅身份，听边个讲多啲咧？即系以往就即系忠于自己，但系老细有自己谂法啦。而家两个人都系你。 系啊，我听个创作讲咯。 嗯 ，Hello 创作。 即系第三个人都系你。 系啊，听个创作。想点咯，即系个作品自己想让作品说话咯。 嗯，不过觉得即系做老板最麻烦嗰啲咧，就系你想象唔到嗰啲 麻烦嘢啊。 系啊 ，paperwork 啊，加人工减人工啊，商量啊嗰啲咧。 我都系啊， 系啊。病假唔病假，劳工假唔劳工假，嗰啲咧，嗰啲系好麻烦。 系啊，出边公司有牙齿保健噶，你冇。 当初谂住好简单嘅。但做落就其实是有好多嘢系， 你哋好叻哦！你哋全部都知嘅呢啲， 即系我都系我一路即系譬如同花花喺度 draft 嗰啲员工合约咧，喂，其实点啊？ 好烦啊呢啲。 系啊，跟住要买 M P F 啊嗰啲啦，跟住我唔知道你以前系点你 系啊系啊系啊 咁样。系啊，跟住啲 benefits， 喂，记得你以前嗰间公司系点？你照整啦咁样，即系唔识咯，真系唔识。 系啊，一切系从简就最好咯。其实本身就系谂住系咁样，老细通常咁谂噶嘛。 系嘅， 但员工系咪咁谂咧？ 咁不过佢啲员工都系佢啲朋友嚟嘅，即系都系即系 有 声有量 啦。 咁啊最好咯。 咁而睇佢哋衣着，亦都睇到佢哋好齐心。 系咯，睇原来夹都唔夹就可以着咗呢一种礼式啊， 系 咯 ，earth tone 嘅嘢啦。我一见到佢哋成班同事上，系点 噶？ 逼你哋着定系点样噶？ 冇啊， 系要夹嘅。 佢哋自己个心随心， 讲乜都得，衣着亦都着乜都得， 系啊， 有自由度喺度。 春天的云彩，泪落遍天一方这星海，也装满似春风暖的爱，愿花开心无挂碍。 好，听过有老板娘的新歌啊，谢安琪离不开。 哇，明星啊！ 继续有谢安琪喺度啊，成个人同晒啦，而家上嚟我哋呢啲节目啦，自己做晒唱片公司嘅老板，所以好方便啦，而家可以约到佢上嚟我哋呢度啦啊！咁啊，已经有第一首嘅拜台歌啦，咁啊，跟住就要答我哋三 round 嘅问题，咁每一 round 咧有两条问题嘅，但你只需要拣一条答嘅啫，一条就唔使答嘅，但系会跌落下一 round 嘅 ，OK？OK， 好，听听第一 round 先。 如果在颁奖礼入面可以拿到监制大奖开心啲，定是唱作人金奖开心啲啊？如果睇风水啊，个风水师话你做以下一样嘢咧，之后就会有好运噶啦。咁你会拣生多个 B， 定是以后只可以着鲜红色嘅衫咧？ 好啦，问下社长啊，睇下佢点睇法啦。 两题拣边题先？ 哇，咁难嘅？呢啲咩咩游戏嚟噶？ 所以如果你下次你间公司再签新人，你要教埋佢咯，即系唔好上呢啲节目。主要系呢样， 系啦。但我拣到， 拣呢题， 我会拣，我想攞监制大奖。 哦，嗰题监制大奖定系呢个唱作人？ 我讲咗答案出嚟啦，已经。 啊，监制大奖想攞， 系啊系啊， 做落觉得系麻烦啲， 唔系啊， 辛苦啲，定系咩 咧？我觉得做监制咧，我系有啲天分啊，我一直 系 自己。自己喺度好似想招来啲生意咁啊！ 其实突然间谂女监制其实少嘅， 系啊， 我 系咯，好少啊！原来你系咪想讲 V 记啦？净系得 好似 女监制， 丹儿都系乐手咯，都 王丹儿都系乐手啫嘛，系咯。喂，真系冇添， 真系系啊！唔系我唔系咁谂嘅，总之我自己经历咗自己去监制自己嘅歌曲咧。我觉得好好多嘢玩啊， 系系 系啊，即系我觉得，因为我冇点讲咧，我同好多监制合作过啦， 系系系 风格嘅监制，佢哋都会好好嘅，佢哋都会同我讲好多，譬如 mixing 点样听啊，或者即系点样同啲 engineer 沟通关于 mixing 嘅嘢啊，咁我有好多嘢问嘅，我成日都问好多问题啊，咁其实以前都冇谂过有一日会用噶嘛，我只不过好奇啫，咁就储咗好多嘢，有啲我又自己会去睇，我会上网睇，睇好多啲即系真系 online 课程啊，咁样学啲嘢啊，咁样啦。其实因为太得闲啦，有时候，咁然后到真系自己去监制自己歌曲嘅时候咧，即系有需要嘅嘢咧，我又再学下咯，钻研下啦，咁又咁又有理智性喺度啦，咁理智性佢天生佢个 musical sense 好好啦，咁。我觉得做监制是有好多玩法咯，咁系做出嚟嘅可能性好多咯，所以我想如果系啊有得拣咧，我好想可以发展呢一方面咯。 咁你监呢首歌嘅时候，你点样监自己把声，即系点样 push 自己啊？因为都系你嚟噶嘛， 唔系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啊嘛，咁。变咗我其实大概都知道我想要啲咩嘅声音，我反而系入到去咧要。同自己讲，我唔要嗰啲，我唔想听到我好刻意唱歌咯。 我觉得唔同咗喎，今次 系我想要最感情流露，但系唔系嗰种做好多嘢喺个面度嚟话俾你，做好多感情咁样，系你好淡， 但系人哋知道你有感情喺里边。 咁你一入录音室就癫咗咁样， 系啊， 即系呢啲，但系自己写张 A 4纸喺个玻璃嗰度，系自己。 啲声湿啲咯，想湿啲， 都为啲系 想湿啲，哦，想湿啲啊咁样。 但系自己嚟，全部都 唔系自己同自己讲， 自己声自己。 即系我喺玻璃出边讲咗先，跟住我先 ，OK， 跟住我行入去咁啊。 唔系有个执行监制噶嘛？冇噶啦，真系 系真系我哋两，我同李志胜两个咯。 你点样搵位新阿志胜？可唔可以介绍一下？ 志胜 系 志胜系。我初入行嗰時已經認識佢㗎啦，嗰時係我哋嗰個圈子咧，譬如我同 Kalil 啊、Andy 啊、阿聰啊咁，我哋幾個咧就好仰慕有兩個好神怪嘅人啦，一個就係常石磊啦，一個就李志勝，佢哋兩個係一對孖寶嚟嘅，即係兩個都好神怪咁樣噶嘛，咁我哋認識咗佢哋兩個啦，就成日都聽到好多關於佢哋嘅神蹟事件咁樣咯。咁常石磊就一路都有做 pop music 啦，咁但係李志勝其實佢係一個小提琴演奏家嚟嘅，咁佢一直都做翻小提琴演奏啦，咁佢間唔時先至編一兩首歌咁樣，咁我識咗佢一路都留喺心啦， 等個機會。 刻在我心底去， 然后就揾， 跟住等到啦。 跟住而家系，其实系我咁巧有一次演出咧，就系同佢一个好朋友合作，佢个好朋友帮我拉小提琴，咁我就话搞错啊，咁点解李志胜唔嚟拉啊？系啦，就其实系好 long 礼一个人，咁我就打俾佢，喂，做咩唔帮我拉嘅？你个 friend 出现咗，你都唔嚟帮我拉，佢话啊好攰啊，咁啊，我咁你做紧咩啊？而家咁啊。生活好攰， 跟住好神怪，精神怪， 系啊，好啊，咁你做啲咩咁攰啫？佢就系冇咩嘢，我觉得冇咩嘢好提神咯。咁跟住，我就同佢倾下倾下，就觉得哦，咁出嚟食饭啦，不如咁啊。咁其实系有约埋阿聪一齐食饭嘅，点知阿聪咧其实好少迟到嘅，唔知大家认唔认识佢？佢乜都好准确噶嘛。 山羊座嘛。 系啊，佢即系会早到唔会迟，唔知点解佢嗰日咧 就迟到咗。 迟咗，迟到系我哋食完佢先到。我就好奇怪地就同阿李志胜无端食咗两个人咁坐喺度食咗一餐饭，系真系冇预料我哋会咁多嘢讲，因为我知道嘅佢咧，佢系有社交困难噶嘛，佢系唔知同人讲咩，好仲要同一个女人。坐喺度，几怪咧，系咪先？真系咁嘅情况之下，我就同佢倾咗两个几三个钟咯。咁就倾咗好多嘢咯， 就有呢个合作啦。 就倾咗一个类似将来我哋试下，系啊，我写咗歌之后，我话俾你听下咁咯。 明白，好啦，咁啊，头先冇答一题嘅，第二 round 加条咩问题落去？ 如果阿张生嚟紧会沉迷一样嘢，你又要参与啦，咁你会拣考直升机牌定系揸游艇啊？ 好啦，咁头先冇答嗰题系， 风水师要你做以下一样嘢，就是、生多个 B， 或者以后要着鲜红色衫出现嘅。 好啦，咁啊，另外 冧上去 嘅，系啦系啦，咁两题拣一题系咩咧？ 沉迷兴趣嗰度咯， 沉迷兴趣， 系啊，我好中意沉迷喺一啲兴趣嗰度噶。 佢啊嘛， 佢系啊，佢仲要好明显咁沉迷噶， 系系系。都几好啊，都系有益身心嘅活动啊。男人最紧要有啲嘢沉迷，但系有益身心嘅。 系， 好干嘅， 好笑啊！ 好多人咁样同我讲噶， 梗系啦， 系啊，即系心美啊嗰啲咪咁。 冇错啦，最紧要揾呢啲嚟沉迷。咁你会参与系咩咧？考直升机牌已经应该未有啦，呢啲系嘛？ 未有啊。 揸游艇呢啲兴趣都仲未有啦，系嘛？ 揸船牌我有谂过考喎。 你定佢啊？ 我啊， 你反而系， 因为我有试过揸船啊。是啊，好恐怖， 而冇牌， 我将我解释一下，我解释一下，好紧张啦，好紧张，唔系，我系喺加拿大，系啦，加拿大咧，你有国际车牌咧，就可以吸一个船牌，就可以即系喺附近嘅海域咁样揸下啲细船嘅。 咪揸到翻香港啦！上次去加拿大， 咁先系啊。 好啦，咁你会拣边个咧？如果佢话喂，不如一齐玩啦咁样。直升机定系游艇咧？ 如果唔使谂钱咧，我想揸直升机咯。 直升机 系啊，你有冇睇灾难片啊？ 有， 系啊， 一定要识揸。 我哋而家近排就系成日。 即係覺得作為父母呢、你要乜都識㗎。係、啊，咁即係揸船我試過啦嘛。即係如果有啲咩事嘿上船咁，即係起碼我係有經驗啦。揸直升機未呀。 係 呀，我要學埋先。 但係佢個配套一定係要有啲裝束呀、啊、咁樣，然之後。 要咁咩 黑超啊。 即 係、 即係汪文德咁樣要做。 耳機呀、啊。 尋日做 gym 嗰啲呢，佢個裝束就係裸體啦。 唔 係 半身 半裸啦咁樣。咁跟住而家電單車有電單車嘅30度皮褸， 系 啦，繼續啦。 佢跑步就汗水， 系啦， 系啦。 咁啊， 唔係啊，佢跑步係速嗰條褲速度好高 啊， 啊，好高噶條褲，即係釋出善意啊！佢話嗰條褲。 好， 算啦，我哋唔好讲佢啦，等佢自己 停，佢自己检讨下， 佢自己检讨下啦，同埋有唱片，佢自己嘅唱片公司再上嚟宣传啦。 好， 我哋最后一 round 加条咩问题？ 老板，老板，而家有两个新人俾你拣啊，你一定要签一个，你会拣2005年嘅谢安琪，定系1987年嘅童星张继聪咧？ 好好 好， 拣最好嘅一条问题。 啊，系 即系风水师个题定系呢一个签新人咧？ 1987年嘅童星张艺聪， 系啦，拣边题？系咪呢题？ 我拣张艺聪咯。 好，即系有两个新人，你就唔会拣2005年嘅自己噶啦，系会拣童星。 因为我觉得佢2005年拣嗰间公司几好啊嘛， 所以唔使唔使再拣 佢嗰条路啦。 系 系啊， 如果唔系嗰间唱片公司咧，即系佢真系一个。即系 白紙嚟嘅， 系未簽唱片公司嘅謝安琪， 白紙， 定系都系揀張繼聰， 唔係嗰個白紙， 定系都系揀張繼聰啊？ 我揀，即系我想簽個仔仔啊嘛，因為 哦簽個仔仔， 簽個仔仔啊， 哦，你已經簽咗一個仔仔嘅咯。 我签咗边个仔？ 嗰个仔仔你自己生出嚟，签 咗出世子。 嗰个都系 mini 张继聪嚟噶嘛？因为 诶、欸，我都想签佢噶，其实。 其实都差唔多可以出道噶咯，而家日本嗰啲。 佢写咗好，佢写咗好多歌噶。 日本都系出咗。 呢个仔仔 系咩？ 佢即系佢写埋晒好多情情塔塔嗰啲歌噶。系啊。 佢唔系嗰啲 hip hop 韩团系列嘅咩？ 佢 唔系嗰啲啦，已经系咪转得好快啦？已经。 转得好快，佢唔知点啊！佢以前成日都，妈咪，你啲歌咧，成日都似少少sad咁样嘅，咁跟住佢突然间而家就同我讲话，我中意听啲好抒情嘅歌。 哎呀， 哇！ 突然间转咗， 系青春期啦呢啲。 系啊，唔知佢做咩啊，好怪啊！ 如果签咗张继聪，做1987年嗰个系会点样做咧？ 佢当年就拍紧戏啦，已经 系同阿李秀贤， 系啊系啊，李秀贤。 唔系，其实系我一直都好中意睇佢做戏。 系系系。 系啊，我觉得我都即系而家睇翻都觉得好好冧珠啊，好中意睇啊。 系系系。 咁如果我即系好似当时我签咗佢，即系我经历佢即系嗰个发展啊，咁咧， 系 亲眼睇下又几好咯。 哦 ，OK。 系啊， 即系做一个同事，你系咪唔会签人噶啦？其实呢间唱片公司， 我想噶。 系嘛？ 但我冇钱咯，签咩啫？签手指 嘛？要钱？ 嗱，呢个老板嘅实际咯，一实际梗系谂紧 budget。 唔系你提供俾佢嗰啲经验啊，即系好多 机会， 系啊，合作机会呢啲全部都已经 唔系真系，其实好多人 send demo 俾我已经 系咩？ 而家系啊、 哦， 最近有人 send 佢嘅 portfolio 啊、demo 啊嗰啲， 得唔得噶？ 好细个啊，真系细个都系12、13岁啊，14岁啊，但系已经写歌咯，都我唔出奇啊，我觉得 几犀利啊，而家 系啊，而家啲小朋友好叻啊， 即系咪撞啱啊，又啱心水啊，又做咗嚿钱啊，就会签好多 系咯，好多 原因，好多咩啊， 先会签一个新人呢 唔系啊，我想我自己累积咗 做好啲先， 做一间公司嘅经验。我想做一个好嘅，即系如果系啊，我都想做一个好嘅带领嘅人啊嘛。 嗯，明白嘅。 社长好嘢， 好，社长好嘢， 社长， 社长， 谢社长。好啦，今日多谢晒谢安琪啦， 多谢晒大家。 好，下次再上嚟啦。